淡然看不透空间的 miracle， 这不是梦，别再问，放空你的头，你的思绪混乱，耐心 now be hold， 我走你不像后悔默契 so 请等候。 撕裂了寂静的咆哮 ，Wow， 帅爆的 feeling， 电力穿透全身的 Wow， let me hit it hit it， 月亮要升起来，快要升起来， ready set oh my， 夜空都亮起来。 今晚要多了不多了，跟月亮多了不多了，今晚要多了不多了， 发出耀眼的 light， 揭开 green sky， 颤动在这 late night， 交错的 row row， 目前还 don't know， 别再浪费时间找说明书， gotta go go。 Hello， 已经准备就绪，就是现在握我的手。那些不懂的不懂的人，一直想方设法封我的口，只是目前还没习惯，不再给你标准的答案。For the mix， 专线在这里等待。Welcome to the night， That's right。 Mind blowing the awesome. Now we on the rock, rock, rockin'. Just gotta keep your seatbelt fastened. 今晚要多了不多了，跟月亮多了不多了。今晚要多了不多了，多了多了多了不多了。 No, you're not gonna shoot it with a this and cut it with a that, 'cause you never coming back to this trap. 现在祝福 moons you're the chosen night, going back in yes, 'cause you got no time. 今晚要多了不多了，跟月亮多了不多了。今晚要多了不多了，多了多了。